疫症點解肆虐呢？係因為暴政。大家俾個政權逼到一步一步要由一個小市民變成一個超人。所以如果我哋自己能夠團結成為一個香港人嘅命運共同體，將來爭取雙普選上街嘅人數100萬、200萬，一呼百應，呢、這個就係我哋話1.0、2.0、3.0啦。呢個第二波嘅公民抗疫係會令到我哋迎嚟真正嘅民主自由嘅香港。 好，第二節嘅離地新聞，大家好，我係 Titus。咁啊，我哋今日嘅嘉賓咧就係呢個洛杉磯香港論壇嘅發言人阿 Charles 嘅。咁樣咧，我哋咧今日咧就嚇第二 part， 我哋直落呢、這、一個直落呢個美國啦。咁首先我哋就要講翻就係話民主黨其實啱啱做咗兩次初選係嘛？係 啦，呢個愛荷華州啦，同埋新罕布什爾州嘅。 係啦，咁啊，愛荷華州嗰次就好明顯啦，咁就啊一個叫 Pete Buttigieg， 我冇讀錯， 大致上得㗎啦。 OK， 嚇，阿 Pete Buttigieg 咧就贏咗呢個愛荷華州初選啦，咁跟住咧就新罕布什爾州呢次初選咧 ，which 就尋日結束嘅，咁樣咧就 Bernie Sanders 咧都喺愛荷華就攞第二啦。今次佢翻翻第一啦，咁但係佢得25.7% 選票，咁就贏咗。咁啊 ，Pete Buttigieg 咧就攞到24.4%喎，即係其實距離佢好近嘅啫。咁然之後咧，就排第三嗰個都好近，叫做 Amy Klobuchar， 咁就係20%嘅選票嘅。咁樣咧就我諗大家肯定會聽過嘅就肯定係嗰三個噶啦，阿 Bernie Sanders 啦。 Joe Biden 啦 ，Elizabeth Warren 啦，咁但係咧就好明顯啦 ，Joe Biden 同 Elizabeth Warren 喺呢兩次初選都好似冇乜嘢咁樣，反而彈咗兩個新名出嚟。咁當然仲有咧三月咧先至話加入初選嘅彭博啦，就 which 係紐約嗰位傳媒大亨啦。大家有如果有睇呢個經濟新聞，一定會聽過 Bloomberg 啦 ，which 就係彭博創辦嘅新聞社啦，咁佢之前咧亦都喺紐約咧做過市長嘅咁嘅樣。咁啊，我諗第一個問題大家要問嘅問題就係 Pete Buttigieg 係咩人呢？仲有呢一個 Amy Klobuchar 係咩人嚟嘅咧？咁呢兩個咁近，咁會唔會對成個選舉嘅影響會有，即係成個民主黨嘅初選個形勢嗰個影響會好大咧？咁嘅樣。 咁啊，同啲聽眾講一講，即係過去呢幾個月究竟發生咩事啦？咁呢個民主黨初選咧，原本就有28個候選人嘅，咁啊，去到而家啦，琴日就又少多兩個，而家就得翻8個。咁琴日其中一個話要停止參選嘅咧，就係、是、其實係唯一一個華裔候選人楊安澤啊。咁啊，佢其實都有幾個 percent 嘅支持率嘅，但係咧就實在都係太低啦。咁啊，至於喺愛荷華州未選之前咧，其實頭三大咧真係好似你咁講，就係、是、Joe Biden、Bernie Sanders 同埋 Elizabeth Warren。咁啊，咁咧就Elizabeth Warren 咧就好奇怪，就係、是、過去嗰幾個禮拜咧，佢個民望就突然急跌。咁啊造就咗咧就好似造就咗呢、這個 Sanders 咧，就嗰個民望就升翻少少咁樣啦。咁另外 Biden 咧亦都係好神奇嘅，因為其實去到12月尾嘅時候，大家都覺得其實已經篤定啦 ，Biden 應該贏硬噶啦。佢有成全國有成30%+嘅支持率，咁然後就無端端一去到愛荷華州咧，咁就先至發現啊，原來咧支持佢嗰啲人咧，其實好多咧都係冇諗清楚嘅。咁然後一到佢哋真係坐低諗清楚啊，真係認識啲候選人嘅時候咧，就發覺咦 ，Joe Biden 其實真係唔係好掂嘅喎，或者佢好似冇乜料到喎。只不過佢哋好多人支持 Joe Biden 嘅原因就係因為不斷有民調咧，就係話啊，用唔同嘅民主黨參選人去同 Trump 鬥，咁究竟嗰個支持率係會點樣咧？咁啊，咁咧 Joe Biden 嗰個民調咧就一路都係領先嘅，即係佢可以 家如果是一個所謂的模擬投票咁樣咧，就Joe Biden 係會比 Trump 贏多係多 10% 嘅選票，即係53-43，即係係爭好遠嘅。咁所以咧就好多人就話：，誒呢個得㗎啦，因為佢贏得最多，咁睇啲民調就贏得最多。其實 Bernie Sanders 咧，咁喺呢啲咁嘅民調嚟講咧，佢對 Trump 咧其實嗰個得票率咧，其實都係一樣相當咁高嘅。反而咧就係 Elizabeth Warren 係低啲嘅。Klobuchar 咧就係、是、中游咁樣啦，而 Pete Buttigieg 咧，佢嗰對 Trump 咧其實係有機會輸嘅喺而家情喺嗰之前嘅民調。但係咧，而家最新嘅民調咧，可能已經唔同咗啦，因為過去呢兩個禮拜咧，呢兩個州嗰個初選嘅結果咧，真係令到嗰個民意咧係真係有轉向嘅。咁好啦，咁究竟嗰兩個 Pete Buttigieg 同埋 Amy Klobuchar 係邊兩係咩人嚟咧？因為其他嗱，我相信多數香港人都會知道另外嗰三個啦，就係、是、Joe Biden 啊、Sanders 同埋 Elizabeth Warren， 佢哋都比較出名。咁其實 Pete Buttigieg 同埋Amy Klobuchar 兩個咧都屬於係中間派嘅參選人，即係而喺民主黨裏面咧，佢哋係比較傾有少少嘅。咁而且咧，佢哋兩個咧都係喺美國中部走出嚟嘅。嗱 ，Pete Buttigieg 咧以前係一個市長，佢係一個離開芝加哥大概一個鐘車程嘅一個小鎮啦，你可以話大概有10萬人嘅小鎮啦，做一個市長嘅。咁而 Amy Klobuchar 咧，佢就係喺明尼蘇達州咧係做參議員，佢亦都係佢做咗好多年嘅參議員噶啦。咁咧佢哋兩個咧有各自嘅所長啦。咁但係如果你問我6個月前咧，其實多數人都係唔知佢哋係邊個嚟嘅。邊個係 Pete Buttigieg？ 我連個名都唔識。Amy Klobuchar 咧就比較有啲知名度，因為佢始終係一個參議員啦。咁全美國只係得100個。咁但係你問到佢嘅政績，其實大家都唔係好知佢嘅政績，因為佢唔係一個好出位嘅議員，即係唔係好似例如香港人好熟悉嘅魯比奧咁樣，成日都上鏡。即係 Amy Klobuchar 唔係嗰隻人嚟嘅。咁所以大家都唔係好知道。咁但係佢哋嗰個競選策略咧就係做得好好，因為佢哋真係會走去啲唔同嘅地方。去同選民去溝通，佢唔會好似其他政客咁樣話空談啊，或者話你想要乜嘢，我一定會俾到你。即係呢個咧，即係好似 Elizabeth Warren 咁樣，佢話你有問題，我一定我俾個 solution 你，我即刻同你解揾個辦法嚟解決你嘅問題。但係咧，佢呢兩個咧就係唔會咁樣做嘅，佢哋係會同你講話嗱，我有啲咩嘢可以幫你，或者有啲咩嘢你可以做。但係咧，我唔會同你解決問題嘅，你始終都要靠你自己努力。即係呢個亦都係一個美國中部嗰個心態咧，即係同東西岸係有少少分別啦。咁另外咧就係、是、尤其 Pete Buttigieg 咧，佢更加咧係會係好夠膽走去右翼嘅電台、右翼嘅電視台去講佢自己嘅政治理念，即係佢唔怕人去懟佢，佢唔怕人去同佢衝擊，佢乜嘢佢都會做。咁所以，可能就是因為他這些曝光率令到很多人就對他那個感覺是好了，因為他們明白啊，我真的現在可以了解到他究竟是什麼人啊，這樣。因為最初就是來 Pete Buttigieg， 另外一件事就是大家都可能不知道他是一個同性戀者啦，很多人就會說啊，這個同性戀者他一定是超級自由派啦，這樣。但是你到聽他講話的時候就發覺咦，不是喔，為什麼他個人會這麼中間派，還有好像有一點偏右的感覺的呢，這樣。咁就係因為其實佢嗰、那個呢、這個就係佢嘅理念啊。 OK， 係啊，嚇，同埋幾得意，佢自己做市長之前，佢做過海軍情報員嘅喎 ，by the way， 係啊， 佢亦都做過 McKinsey and Company 嘅顧問。McKinsey and Company 係一個點講咧，即係主要就係 for 呢個世界嘅政治同經濟好多唔同嘅大嘅嘢。是幫一些公司要做顧問的一間公司來的。 是 啊。所以還有一件事很特別的，就是 Pete Buttigieg 他的捐款數字挺高的。Actually, 是啊是啊。據我所知呢，其實芝加哥那邊呢，啲人大致上都是支持他。而大家都知道啦，奧巴馬其實是來自芝加哥啦。他其實亦都曾經講過，就是 Pete Buttigieg 這一類的政客其實應該就是民主黨的，所以是民主黨的 future。 所以他有講過這些東西，其實是、就是、對 對佢嗰個支持率係幾有份量噶啦。咁我相信咧係喺呢個情況之下咧，佢係喺美國中部其實係有好感。 咁佢不過好似佢都 加州啊，佢亦都係攞咗好多金主，因為據我所知咧，就係本身另外一個參選人 Kamala Harris 就係加州嘅參議員啦。咁佢本身咧諗住咧就係、是。因為佢同荷里活嗰個交情咧，其實都幾深厚嘅。咁佢就最初諗住，我就算真係籌唔到錢咧，荷里活都可以支持我。咁但係咧，其實喺過去幾個月咧，佢嗰個 Harris 嗰個金主嗰個財源咧，就佢發現係喺加州個財源咧，反而係俾 Buttigieg 攞咗。咁所以咧，佢最後咧就係冇錢就要收檔啦。咁而亦都係加州係攞到好多錢嘅。 OK，不過好似佢都有Pete Buttigieg 都有佢自己嘅盲點喎。Actually， 因為其實for example 就係佢好少黑人支持 Pete Buttigieg， 呢個好似係同佢2012年做市長嘅時候做過嘅一樣嘢有關㗎，係嘛？ 係啊，係啊。咁咧佢就因為炒咗嗰個警察局長啊，咁其實個警察局長亦都係做錯咗嘢嘅，因為佢就走去偷聽佢自己啲幹部嘅談話，就話嗰堆人歧視佢。咁炒個市長咧係合理嘅。咁但係咧，如果你明白呢度美國嘅黑白人政治咧，就會發覺即係有好多時咧。那個種族咧係會凌駕咗即係政治嘅實況啊！好多時候，如果你話一個白人炒一個黑人咧，咁睇上去咧，你無論點拗咧都係唔好睇。咁其實過去嗰幾個月咧，佢基本上係成日俾人問呢個問題。咁當然啦，如果喺黑人嘅圈子裏邊咧，就那個。睇法咧就會係話呢個白人係炒咗個黑人，咁其實真係唔好睇，咁佢哋唔支持咧，咁其實以美國嗰個種族政治嚟講咧，其實係都幾合理嘅，睇到上去嗰個結果。至於那個情況會唔會改變咧？咁我哋就要睇跟住嗰兩個州嘅初選啦。嗱，跟住嗱，因為點解咧？因為頭嗰兩個州Iowa 同埋 New Hampshire 呢兩個咧都係一個。白人佔極多數嘅州嚟嘅，咁喺呢一個情況之下咧，就會睇到嗰、那個勝出者咧係Sanders 同埋Buttigieg 同埋 Klobuchar， 咁你都會睇到咧就係、是、但係另外一樣嘢睇到就係琴晚我哋睇嗰個選舉個結果嘅時候咧，有一啲。New Hampshire 咧有一啲區咧，其實咧嗰、那個種族其實分得比較勻，係會多啲少數族裔嘅。咁但係出嚟嘅結果咧，亦都係同嗰個州初選咧，其實嗰個大致結果係差唔多一樣。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可能個人心咧，而家已經開始慢慢改變。咁跟住嗰兩個州咧，就係羅華達州同埋South Carolina。咁呢兩個州嘅特點咧，就係Nevada 咧。Nevada 咧就係好多拉丁裔人口嘅，而且嗰個選舉咧就係、是、佢叫又係叫 caucus， 即係類似Iowa 嗰只。 Iowa 嗰只 係啦，你係要出席，然後咧仲要慫恿人哋去支持你咁樣，咁跟住咧就可能會傾成晚咁樣嘅。咁所以我哋可要睇咧就係睇話呢個結果出嚟會點，因為少數族裔係會佔一個好大的比例。而在South Carolina， 即是南卡羅來納州，他也是黑人主帥，他那個民主黨那邊的票源主要是黑人，所以呢我們可以靜待就是看看這兩個州的結果會是怎樣。我們暫時不知道原因，就是因為這兩個Iowa 和 New Hampshire 選了之後，其實 Nevada 和South Carolina 咧係冇做過民調嘅，所以我哋咧暫時係唔知道究竟自一月中以嚟到而家個民心係改變咗幾多。咁但係嗰兩個州嘅結果咧，就可以睇到少數族裔咧，究竟而家過咗頭嗰兩個初選之後，對呢啲各位參選人嗰個睇法有冇改變？ 咁Biden 咧，其實一向咧就係好受黑人歡迎嘅。咁我其實亦都唔係好明點解，可能佢係因為佢喺奧巴馬時代佢做副總統，所以佢就即係受到黑人嘅認知啊咁樣。咁咁佢就。他其實昨晚就完全已經沒有留在 New Hampshire 了，其他參選人都留在 New Hampshire， 跟住出了結果之後就講個 speech， 他就直情一成日都沒有在 New Hampshire 度拉票，就一夜就走咗去呢個 South Carolina， 昨晚就飲頭啖湯就即刻走去拉票了，因為 South Carolina 咧就係而家咧最後嗰、那個嗰、那個poll 咧都仍然係話佢領先嘅，但係咧我哋睇到咧就係、是。最新嘅全國嘅 poll 已經開始見到咧，就係、是、Biden 同埋 Warren 咧係大滑落，佢哋之前係大滑落， okay. 就係經過頭嗰兩個初選之後，佢哋已經開始大滑落。咁然後另外嗰三位咧就係不斷咁上位，不斷咁增加佢哋嘅支持度。咁所以咧，我哋可以我諗我哋靜待咧，即係等多一個禮拜睇一睇個民調，就可以知道究竟全國嗰個方向係咪。 我想另外一個問題可能真的要問的就是 Michael Bloomberg 這個 factor， 因為其實這兩個的初選 Michael Bloomberg 都沒有放名上去啦，我不知道 Nevada 和這個 South Carolina 有沒有 Michael Bloomberg 的名字， 我不清楚。 他最快肯定會出選的呢就是那個 Super Tuesday， 即是都我想都半個月之後 I guess， 即是Michael Bloomberg 他入去他參加初選會不會對現在這個形勢會不會有什麼很大的影響，始終他都是一個大名鼎鼎的人物， 是的、okay? Michael Bloomberg 絕對是一個程咬金來的，因為呢、根據最近的民調呢，他、雖然是什麼都沒有做，他又沒有參加辯論，因為他不 qualify 嘛，他又沒有做 fundraising， 但是呢他就大賣廣告，即係你如果睇啲 network TV 咧，即係基本上啲大台咧，就會成日見到有兩個人係最多廣告嘅，一個就 Michael Bloomberg， 第二個就係 Steyer 係又係一個勁有錢嘅人，咁佢又係籌備咗四年咁樣嘅，咁啊嗰兩個就淨係賣廣告嘅啫，咁啊咁咧 Steyer 就冇乜作用，佢係咁勁賣廣告，我都睇過佢無數個廣告無數次，我差唔多識背咁滯，咁啊。佢個支持率咧就仍然係介乎1%-3%咁樣，但係 Bloomberg 咧就係冇乜賣廣告，即係賣咗一個月廣告咧，佢而家支持率已經係介乎11%-17%，咁咧呢個係一個好震撼嘅數字嚟嘅，因為如果佢真係有17%嘅支持率咧，佢咧就會喺全國咧排第三嘅啦已經。 OK， 咁但係佢嗰個後勁喺唔喺度咧，我哋就唔清楚啦，因為。他而家到而家咧，其實係乜都冇噶嘛，大家明白、Michael Bloomberg 係因為佢以前做過紐約市長，同埋有個電視台，咁同埋啲人睇財經都係會走去 Bloomberg News 度睇，咁所以大家都知道啊 ，Bloomberg 呢個名嚟嘅喎，即係好似以前啲人話，Trump 其實做過啲咩唔知㗎，但係總言之 Trump 啦咁樣，咁其實嗰個情況其實係好相似，咁亦好多人我相信係因為佢哋覺得 Bloomberg 係贏到。Trump， 因為 Bloomberg 亦都係喺紐約同 Trump 一樣，佢亦都係一個非常之真材實料嘅億萬富豪。咁我諗相信好多人就係中意 Bloomberg 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同景佢係可以同 Trump 真係面對面咁攣，然後將 Trump 俾咗落去，咁所以咧就先至支持佢。咁但係究竟 Bloomberg 佢？對國家的治理理念是什麼呢，其實我覺得其實大家都不太清楚的，在這個地方。 還有我想其實 他都試過治理紐約市啦，我想其實他都叫做有些政績和經驗啩。 是他有的，他絕對是有。他也都是跟即我都相信左右都可以打到交道，因為 他做財經，那你做財經的話基本上是多方面都要逢源。但是就是这个是一个选民对他的同情，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不是真的做财经，他们都不是在纽约市住，那究竟他们 对 Bloomberg 的认识有多深呢，我相信大家对他的认识其实都是留意一个很表面的，就是因为他的名字是制造了一个名牌效应而觉得他是好咯， 咁我其實都亦都好靜待睇佢嘅睇佢辯論，因為我都冇睇過佢辯論，我都想好即刻，我都想知道佢究竟有咩政治理念咯。 OK， 係咯，咁啊順帶當然亦都要提一提嘅咧，就係其實上個禮拜就Donald Trump 就過咗個彈劾，即解決咗彈劾個危機啦。咁佢終於參議院就唔過個彈劾案，於是佢可以繼續做總統啦。咁所以嗱，首先我諗第一樣嘢就係話民主黨而家搞咁多初選，最重要嘅目的就係想揾一個人打得低呢個 Donald Trump 嘅啫。咁 Donald 於是我嘅問題就係、是、Donald Trump 嗰個嘅而家嗰個過咗呢個彈劾案之後，嗰、那個彈劾案 pass 咗啦，但係對佢嗰、那個例如國內嘅支持度啊，或者佢施政嗰方面嘅嗰樣嘢，會有呢個乜嘢嘅影響咧？這個第一，第二咧就係嗰班民主黨人，佢最終選即係你點都要考慮，就係 Donald Trump 嗰個效應嘅時候，佢哋響佢哋響打呢一個初選嘅時候，亦都會唔會考慮呢個 Donald Trump 嘅 factor 咧？ 當然絕對會啦嚇，咁這個彈劾咧，咁好多人就話：喂，擺明係唔會喺參議院通過㗎啦，一定唔會炒佢嘅。點解仲要咁樣搞呢個彈劾咧？其實我哋可以睇到過去一年咧，其實好多人話：喂，點解你仲對 Trump 進行彈劾啊？咁樣咁這個參議院議長貝洛西咧，其實就一路都係。好想將呢個彈劾案提出嚟嘅，佢其實就一路都係撳住，佢話：，我哋冇時間，我哋要做第二啲嘢，有好多嘢我哋唔需要玩彈劾呢樣嘢喺度嘥時間。咁但係後屘咧，就係到舊年年尾就無端端彈出一單，即係今次彈劾案嘅中心咧，就係政府特朗普為咗想查拜登個仔。同埋查下拜登，因為佢覺得呢個最後係佢嘅參選敵人咁樣，咁佢就為咗咁樣而操控呢個俾烏克蘭嘅撥款，咁跟住呢件事爆出嚟咧，咁呢個係好明顯係一個違反咗總統操守嘅嘢嚟嘅，咁係一個係真係可以彈劾嘅即係。個動作啦，咁我諗係因為民意而逼佢抌上嚟，咁你亦都見到咧，就係佢通過咗眾議院通過咗彈劾之後咧，其實貝洛西亦都話：，我都冇意思去擺佢俾參議院㗎，咁樣。咁我諗後屘就係因為參議院又喺度嘈啊，跟住朝野喺度嘈啊，你做乜鬼 hold 住咗啊，又唔擺上去啊，咁佢最後先被逼擺上去。咁其實你可以咁講啦，係時勢所逼啦。因為我相信如果有選擇的話呢，我相信民主黨都未必一定是想進行這個彈劾議案的。咁至於過了之後有什麼分別呢？咁我們看到呢，就是特朗普那個支持率呢，其實是沒什麼大變化，其實上上落落都是介乎 43% 到 49% 之間的，就是他的支持率。而反對他的 percentage 呢，大致上都是介乎在 49% 到 53-56% 之間，一路都沒什麼變，即是他彈劾那時候是這樣跌了1-2% 之後，跟住過了幾天又彈回上來。我相信呢這樣啦，即是有很多人在美國呢，很多人其實都是選了個黨先，然後才找個原因去為什麼要支持他的。他其實根本上就是一早已經決定了我要支持共和黨，或者我一定要支持民主黨。其實我有很多朋友都是這樣講的，我那家人幾代都是投共和黨，那我當然是投共和黨，或者我幾代都是投民主黨，我當然是投民主黨，即是基本上變化的機會不是很大。反而對即好像我們這些移民來說呢，反而那個因為沒有那個 tradition， 沒有那個包袱，沒有了說我是哪個州我就要投什麼黨啊，樣反而呢我們那個投票的意向呢，反而就是會比較浮動一些。我相信呢就是兩黨都是看明這一點的，就是基本上主要就是搶中間遊離的選民。而 Trump 呢在現在這個情況呢，我就發現他呢就其實沒什麼意思去搶中間遊離的選民，反而呢他就覺得 哎，咁樣啦，我中意數夠選舉人票就得啦。嗱，我要270個選舉人票，咁點樣咧？嗱，邊啲州一定係投共和黨嘅，我唔使理；邊啲州係遊離州，我就淨係搞嗰啲遊離州就得啦。咁佢好似上一次咁樣啦，上一次選舉咧，佢就係 target 我哋所謂 Rust Belt， Wisconsin、Michigan、Pennsylvania、Ohio。咁佢真係結果掃曬嗰四個州，咁就結果係過到270個選舉人票。咁我相信佢今次咧，亦都會做相似嘅嘢，就係佢話好啦，嗱，既然而家咁樣，我做乜嗰個民意都唔改啦，我就不如落重注，繼續做翻我繼續做嘅嘢。咁然後就係、是、總言之，我鞏固到嗰堆人出嚟投票，我就得啦咁樣。 OK。咁即係換句話嚟講，其實佢嘅策略唔會有任何改變啦。於是個民主黨就係會點樣去對付佢先？而家問題就係係 啦。咁民主黨咧就我相信咧就其實民主黨有幾個彈藥嘅。咁至於佢點樣玩個彈藥咧，咁我哋就要拭目以待啦。第一就係、是、喺 Trump 嘅統治之下咧，其實嗰個美國嘅終審法院啊。那個 Supreme Court 就是 由自由派控制變成由保守派控制，即是由本來對四變成四對五這樣。那這一樣東西呢，其實可能 在美國國外的人其實未必會很清楚那個影響，但是呢有很多影響呢，其實 是在那個我們所謂 domestic policy， 即是國家本身本土的嘅嘢喺度浮現出嚟，尤其對移民嘅政策啊，尤其對所有弱勢社群嗰個看待啊，或者墮胎啊呢啲咁嘅嘢，其實佢哋都係有個變化喺度嘅。咁你都睇到就係例如特朗普其實係而家係有十幾個國家咧，嗰啲國民係唔准入境美國嘅。咁呢一樣嘢其實亦都係經過咗嗰個 Supreme Court， 而 Supreme Court 咧係確認咗。咁呢一個咧，其實對少數族裔嚟講咧，其實係影響好大。咁所以你見到啲少數族裔多數咧係會投民主黨，就係、是、因為咧，例如佢哋咧唔可以再俾啲家人唔可以再嚟美國嚟見佢哋啊，唔可以探親啊。咁呢樣嘢其實係一樣好麻煩嘅事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彈劾呢一度啦。咁其實民主黨，我相信咧，佢哋跟住嗰個策略咧就會話嗱，我哋已經做咗個彈劾啦。嗱，你哋都見到個結果啦。嗱，呢個參議院咧。連證人都不讓你上，咁你都見到哇咁樣，你仲支持呢個咁樣咁嘅政黨，即係共和黨連審判都費事，連審判都費事做喺度 hea 做，咁然後咧嗰個Supreme Court 又咁樣，咁你梗係要選嗱，你乜都要選民主黨噶啦，你又要選總統又要民主黨，你選參議員又民主黨，你選議員又要共民主黨，等到民主黨咧可以獨攬大權的時候咧，你就可以扭轉翻所有形勢啦，咁樣。咁所以我相信咧，呢個亦都係會佢一年選舉嗰個主調嚟嘅。 OK，I see。咁好啦，咁我哋嘅時間都仲有少少咁多時間啦。OK， 咁我哋仲有少少咁多時間啦。我哋講少少武漢肺炎好唔好啊？俾大約分零兩分鐘啦，好唔好？ 好。 咁樣啦，因為咧。因為而家最新數字全球咧就6萬多宗，60,239宗，死亡1,366宗，同埋仍然繼續絕大部分喺中國啦。咁啊，死亡個案除咗2宗，1宗喺菲律賓，1宗喺香港之外，全部都喺中國啦。其中一個好特別嘅一樣嘢咧，就世衛同武漢病毒改咗個新名喎，咁就叫做 COVID-19 或者 COVID-19 有人咁樣。咁跟住就有人笑啦，就話呢個意思其實係咪即係China outbreak virus in December 19先不過其實我諗其實呢啲就花邊新聞啦，當我笑一下啦。不過其實我覺得有啲嘢幾比較 alarming 嘅就係、是、紐約時報其中一個報導就指出咧，喺武漢咧唔少人咧根本係連去醫院俾 sample 去測試佢係咪確係咪陽性反應嘅機會都冇。有很多就咁喺屋企隔離，或者香港或者屋企死咗，跟住就咁當普通肺炎咁撞咗就算。咁所以其實嗰個數字其實係遠遠低估咗個實際情況。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是、中國降低咗確診呢個字嘅定義。嗱， 如果你話陽性，你又有嗰啲病徵就係確診啦。咁但係若果你測出嚟陽性，但係冇任何病徵，佢唔當係確診嘅喎。咁啊，聽講因為咁樣嘅緣故，星期二好似少咗200多宗確診個案嘅，起碼。 嗯。 咁啊，嚇，咁你點睇啊？首先， 咁我相信咧，呢啲嘅所謂 under reporting 啦，即係降低數字啦，其實喺任何國家都有可能發生㗎啦，因為因為有時有些人就話：，我少少咳啫嘛，冇事嘅，咁樣又唔走去睇醫生，跟住到真係出事嘅時候，可能無端端明白，咁都未去到醫院已經死咗咁樣。咁有咁嘅可能。咁啊，當然啦，我哋其實好多人都信中方嘅數字，我哋覺得其實佢哋自己內部有另一個數字，但係出嚟咧就更加壓低。咁呢樣嘢咧就係中國特色啦，可以話，即係其他國家都唔會咁做。其他國家個數字低，可能係因為佢哋真係唔知道。但是我們就覺得中國呢就是可能真的做數。那現在好了，今天無端端爆多萬幾單，又死多幾百人，那他說現在我整 fix， 即是說我將某些可能之前做錯了的數字放上去，那可能希望用這樣去蓋了他其實真是那個真正 under reporting。 但是我們不知道，始終呢就是中國如果沒有他始終一日是公開他們那個實際情況，一日沒有言論自由，我們一日都是需要懷疑他所報出來的數字。 是的，即是事實上中國那個政權認受性呢的而且確呢是現在是有動搖的，因為一直以來中國就是用經濟增長兩位數來確保大家支持中共啦，咁但係而家嗰個政府處理武漢肺炎嘅嗰個疫情係差到咁嘅時候，於是就有人話要有言論自由，至少有兩個 partition 啦。有啲人又話我唔理你台灣統唔統一啦，總之而家我就好唔中意呢個政府，因為你搞到即係武漢肺炎搞到咁樣。呢個的而且確對於中國嗰、那個將來管治嗰個難度咧，亦都造成一個好大嘅一個問題。 係 好啦，咁啊。今日離地新聞的時間就差不多了，如果大家對我們這個禮拜的討論有進一步意見，可以在 Facebook 搜尋 Lady News LADYNEWS 一個字就找到我們的 page 了。我們這個節目每逢星期四香港時間晚上6:30到7:30，或者多倫多時間早上6:30到7:30在城寨網上直播的，詳情可以到城寨.hk 查詢。這期離地新聞2020年2月12日多倫多時間晚上8:30，洛杉磯時間晏晝5:30，即是香港時間2月13日早上9:30錄影的，下星期再見，拜拜。Thank you.